据南朝鲜点评员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议员6月1号在东京举行的外交经济合作本部等联合会上声称，在设立于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的少女像拆除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该为慰安妇财团出资。